我送完了就走出去。 这首来自于蔡淳佳的《眼前雨》啊，而且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为什么那么的伤感呢？ 哎，这是触景伤情吧。其实昨天也是下了一场春雨啊，而且在春分的这一天。 嗯，对啊，春分这一天的这场雨呢，好像预示着寒冷真的要离我们而去了。 你确定吗？我们早上刚出的资讯说这会儿要春捂秋冻，对，因为昼夜温差会超过八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就是穿一个长的一点或者保暖的衣物。 嗯， 对，中午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嘛。 我以为你要说这个要穿保暖内衣啊，长的 秋裤都已经扔到旁边了，还说保暖内衣呢。 三月的天气，孩子的脸变脸就是跟翻书一样快，所以大家呀时刻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不过不管天气怎么变，在音乐随心听每天都有始终如一的这种温度温暖来陪伴着你。我是阿丽， 我是张婷， 在每天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一个小时当中为你送上好音乐。你看今天的第一首歌，选一首这么伤感的歌，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了，对吧？舍不得我了，因为这可能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做的最后一次的直播。嗯，哎呀，不要这样，我要哭了。 不是，我是一口气呛上来了。 好，你就找借口吧。所以可能很多事情呢都是会突然，而且呢总会有一天我们会相遇，然后我们会分开，但是这样的过程呢就是人生这个路上面要经历的各种的分分合合吧。但是我特别特别的感恩我在随心听每天中午的这一个小时，包括之前是在下午的那一个小时，在这几年当中陪伴大家走过的每天的这一个小时，每天在音乐当中去得到那种滋养，我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 嗯，没错。那刚刚其实蔡淳佳的这首歌呢，是他2009年发布，也是我们经常听的一首老歌了。 是的，回到最初这个专辑，其实蔡淳佳的声音真的是很治愈性的。我看今天的很多歌曲啊，因为今天都是婷婷来选的歌。 对，我其实因为昨天下雨，所以想着今天会不会这个阴雨的天气会继续持久呢？ 嗯， 或者是我们来回忆一下昨天那一场雨吧。 嗯，对啊，就是延续这种状态。哎，你就是这样就把我们两个人也拉到那个状态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非常喜欢的这支乐队带来的《周一的清晨还在下雨》。 周末的夜晚又在下雨，我想了一夜你的事情，想我们的相遇，想你的坏脾气，想你紧紧拥抱我的身体。清晨还在下雨，打开手机等待你的讯息，手机没有声音，像你无言的表情，我想我还是不习惯孤寂。枕头上你的味道一点一点的褪去，外套上也没有你的气息。杭州的夏天每一天都在下着雨，大雨洗去你的痕迹。 在下雨。打开手机，等待你的讯息。手机没有声音，像你无言的表情。我想我还是不习惯孤寂。枕头上你的味道，一点一点的褪去。外套上也没有你的气息。杭州的夏天每一天都在下着雨，大雨洗去你的痕迹。枕头上你的味道一点一点的褪去，外套上也没有你的气息。杭州的夏天每一天都在下着雨，大雨洗去你的痕迹，大雨洗去你的痕迹，大雨洗去你的痕迹。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三盏听雨声，天蒙蒙，吹面不寒杨柳风，牧笛声烟雨，你有谁在等？盼一场杏花雨，有的你我再次相逢。 好有一种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这种状态，音乐当中呢，这种淅淅沥沥的雨声呢，会让我们感觉到其实天气是会慢慢的热起来的。 嗯，没错，其实现在杏花应该都已经开了，很多花都开放了吧，桃花也开了。 但是我真的有点分不清楚，杏花、桃花，还有各种花。 你以为我分得清吗？ 我还以为你特别懂，因为走在路上，像最近啊，就看到这个花开了，然后很想说，哎呀，这个，然后又不太敢说。 你拍下来发到朋友圈，来宣传，哎，谁知道这是什么花？ 你以为朋友圈里面都是那么懂的吗？ 哎，也许有人懂哈。当然，我觉得懂花的人一定是爱花的人。可能会在春天的时候会特别开心，因为很多花都会竞相开放，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 对，应该是一个明媚的季节，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听这些歌曲啊，虽然说伴随着这种雨声，但是我们要伴着这种雨声去来找找春天。 哎，你知道听到今天这期节目就值了， 因为春雨贵如油， 不仅有春雨， 对，这一个小时都为大家送上这一场场雨。 对啊，在我们心里好像也啊，时不时的就是有点那种梨花带雨的感觉， 嗯、夏天小雨。刚刚那首《杏花雨纷纷》呢，是红尘创作的一首歌曲，也是他作词作曲的。然后后面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直在滴滴答滴的这种了。嗯， 对，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董，周董的这首歌呢是他来作曲，方文山来作词，钟欣明来编曲的，在他2010年发行那张专辑《跨时代》当中。 嗯，没错，其实周董有一次好像是拍一个 MV， 也是跑到江南水镇特意去拍的这样一个场景。 对啊，要说到中国风嘛，这个周杰伦肯定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了。 嗯， 他把这种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中国式的画面啊，一些音律啊，融合在他的现代 R&B 当中，包括用他那个吐字不清的发音唱出来。 哎、你说什么？ 都是那么的特别。 没有没有说人家哎。 雨下一种感。 但这首歌呢，其实也不是完全的中国风，有一些转变，来听一下吧。 街灯下的橱窗，有一种落寞的温暖，纠结在玻璃上，画着你的模样，开着车漫无目的的转弯，不知要去哪个地方，鸟居的电视墙，到底有谁在看？白杨木影子被拉长，像我对你的思念道不完，原来我从未习惯你不在我身旁，街道的铁门被拉上，只剩转角霓虹灯还在闪，这城市的小巷，雨下一整晚。只剩

胡彦斌下了一场潇湘雨，这是非常熟悉的胡彦斌的这种风格。会让我突然间想到了曾经在考试之前上学的时候，准备考试期间听的他唱的那一首男人歌，就也是这种 R&B 的转音啊，这种方式啊。 哎，这首歌我没有听过。 年代感出来了。 回去我找一下看一下哈。那这首歌也是他为网络游戏《大话西游三》创作的主题曲，应该现在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是中国风的歌曲好像你过去很久才听的话，也没有感觉它特别的有那个时代感，就是落伍啦或者什么的。 对，我觉得咱们上半时段就听的这些雨啊，下的都是在南方，在江南那种绵绵细雨的感觉， 挺温和的。 那位他们跟我说，说南方的雨呢是那种细细绵绵的一层，像牛毛，就那种感觉。然后如果你不打伞，很快就觉得身上黏黏腻腻的那种感觉。但打伞吧，又觉得有一些浪费这个好天气。这样的感觉，不像我们北方啊，这雨一下就是劈头盖脸一顿。 这南北方性格连雨都特别有差别哈。 对。 不过江南那种小雨呢，就像你说，我们不打伞，走在那个烟雨蒙蒙当中，去感受那份潮潮的。迎面扑来那种很潮湿的气息，女孩子就会特别的喜欢。 对啊， 天然 的天水膜。 对呀，天然加湿器呀。 没错，就在那个地方去玩回来之后，我就发现皮肤变好了，但回来还是要经受风吹日晒雨淋。 对，就是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真的羡慕在江南的这些女孩子们。天天生活在一个天然的这种加湿器的氛围当中，多幸福。 对，关键是这种情况会让人特别有这种情感的生发嘛。像刚刚听到这些歌曲都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描写的。 你还真别说，就是到江南如果遇到这样天气的时候，你整个人也不由自主的好像会说话呢轻柔一点， 细声细气是吧？ 对， 不是这样。 在北方的那种感觉。干嘛呀？啊，怎么了？ 什么啊，说话要小声一点。 哎，还是做自己吧，其实人呢贵在做自己。 哎呀，确实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些歌单里的歌呢，都是在下雨。就是因为昨天这一场春雨引发的一些想法吧。 是的，在听歌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YGTP986 来找到我们，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推荐的音乐都欢迎来发送过来。那就让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吧，下半时段我们接着来听今天送上的这些好音乐。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悠行悠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Thank you. 对黄湘怡的这一首《文语》，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 嗯，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真的特别少女啊， 嗯， 就是说话的声音要这样的。 哎，人家本来应该发行这个的时候也是少女吧？ 嗯，其实她的年龄呢，看起来也还好哎。 嗯， 对吧？ 80年出生。 对啊，嗯， 这首歌是早期很早期的作品了， 应该算是挺早期的。你会想到好像同时期那个时候特别流行一阵曲风，就那种很少女的， 我是女生， 嗯，还有 类似这种的， 王心凌啊， 嗯， 什么睫毛弯弯之类的 啊，那应该是王心凌跟他们不算同一期发歌吧， 还有很 后面 了， 对，很后面了， 嗯，总之他们都是一个类型嘛，都是那种很可爱 的 甜甜的那种路线。这里是音乐随心听，在FM98.6，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真的很习惯了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来陪伴大家了。 嗯， 晚上呢也有重播，是8点到9点。 没错，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们，在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都可以把想说要说的话留下来。 对，今天呢就是下了一场连绵不断的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 下面这一场雨啊，真的是感觉雨势不一样了。 对，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想说，你们今天要干嘛？为什么雨一直下？ 我以为你要唱一句。 我唱不了， 就特别那个典型那个颤音抖音，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吧。其实这首歌呢是1999年的时候张宇来正式发行的第10张专辑，其中这首歌， 嗯， 凭借这首歌其实他获得了很多的奖项肯定。 没错， 嗯，包括现在， 直到现在， 对，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气氛不算融洽。

还真的是没发现。 张杰谱曲啊， 对啊， 刚刚看到。 嗯，而且在那个时候，南拳妈妈好像他们唱的像是什么《牡丹江》啊， 对， 都是特别的迎面扑来那种很清新的一股风。 对，其实南拳妈妈这个组合也是聚散了很多次，包括后来的主要成员也基本都替换掉了。 嗯。当时也是周杰伦力捧嘛， 嗯， 他还好在某一个时间当中、时间段当中，他们是陪伴了大家走过了那个青春的岁月。 没错，今天这一期节目有些特别啊， 嗯， 因为可能就是我们两个最后一次这样一起在直播台上做节目了， 嗯， 有一些感慨的小情绪也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抒发一下， 嗯嗯，我知道你是会想我的， 肯定的， 对，其实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搭档去每一次去来准备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其实也是更深刻的去了解彼此，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在一个小时当中通过音乐，然后让我们自己在每一天的这个工作当中都有那种特别充实的、满足的、幸福的那种状态。感谢这一个小时。嗯， 其实电台节目就是陪伴嘛。 对。 不管我们是用音乐的方式，还是以我们自己本身在陪伴大家，或者我们陪伴对方也好， 嗯， 都是对方人生路上一个风景里的一个闪光点嘛。 嗯，说得好，闪光点。我以为你要说 过客，一定会咔嚓咔嚓的记住，会定格，是那一个瞬间。嗯， 是的，还好你没有说过客。 哇，你这个过客体积有点大。 你知道就是前几天发了一个朋友圈， 嗯， 然后那个照片说花开，当时呢圆圆在下面留言了， 嗯， 说自在。我想哦，还好你说的不是富贵。富贵啊， 没有那么夸张了。但其实真的就是我们的人生会路过很多人，有些人呢就是一世而过的风景，它带给不了你什么，你留不下什么， 嗯， 但有一些呢是你看到就想记录下来的美好瞬间， 嗯， 多年之后会翻看，会记住，会回忆。 对，但真的没有留下什么吗？难道没有吗？ 我说的是风景的那些人啦。 哦，好吧，这还是要区别对待的吗？ 对啊，你是属于定格的这个瞬间嘛。 嗯，必须要定格下来啊，一定要定格下来。 对，其实我也是很感慨， 嗯， 因为来到电台之后一直是和阿丽在搭档， 嗯， 在做这个音乐随心听，包括可能很多听众也会觉得打开收音机有些莫名其妙哈，两个人有一些在离愁别绪在诉说。嗯， 对，如果你现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也不用特别的觉得好像他们在说什么，可以倒回去听啊。晚上八点。 对，晚上我们还有重播哈，我一定会把这期节目做成录播。 对对，我们还会再放一遍，如果你没听到的话，那就再听一次吧。 嗯， 好吧，总之是特别的感谢，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这样的，让我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空间当中遇到了你，遇到了我们所有的听众。 嗯， 我会觉得很感恩。 对，也感谢我的搭档，我的阿丽搭档。 嗯， 可以在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成长。 是的，陪伴彼此去成长，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得的过程，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是缘分。 嗯， 越说越撒鸡汤了。 这个倒确实是真的。 嗯， 我觉得在茫茫人海当中，就哪怕你只点到我们的调频，这都是一种缘分。 是的， 就是你会路过遇到很多人，但真正停下来让你去驻足倾听的不多，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身边的这些缘分。 是，是的，没错，可能只有别离的时候呢，你才会更加的思绪涌动，有很多的那些情绪都会涌上心头。但是呢， 嗯， 一定会要去，大家我觉得在生活当中都要去寻找更好的自己。 对，你是要走，所以你说寻找到更好的自己。 不， 但我要聊的可能就是珍惜了。 嗯， 不管是自己在做的工作，还是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亲人， 嗯， 都是要去珍惜当下的情感。因为可能很多时候，世事难料，真的， 嗯， 会有各种各样的境况不同的在变迁嘛。 是这样的， 嗯， 所谓的这种遇到更好的自己，寻找更好的自己， 嗯， 我觉得是你对生活的一种状态， 热爱， 对你热爱生活的一种状态，你可以，在你的工作当中啊，其他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体现得到。 对， 所以去热爱吧，尽情的去热爱你的生活吧，不管生活给了你什么。 嗯， 在这也还是要再说一句感谢，感谢我的搭档，感谢婷婷。 那我也送你一句话，向前跑吧。嗯，阿丽， 来送我一首歌吧。 嗯， 最后这首歌是送给我的吗？ 没错呀，啊， 也送给大家吧。 哎，来自王力宏的这一首《春雨里洗过了太阳》。 是的，也谢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听音乐吧。明天见， 拜拜了各位。